央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，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郑贵妃为了能当上太后，死赖的乾清宫就是不出去。大臣左光斗为了能让这活祖宗腾房，是连哄带骗，外带吓唬，好不容易把这房子给朱常洛腾出来了。本以为这下子能过太平日子了吧，可谁都没想到，还没出一个月呢，这宫里边又开始闹腾上了。都说明朝怪事儿多，那您听过跟皇上抢房住的吗？为了住进乾清宫，几个妃子竟然敢挟持皇帝大打出手，到底是这乾清宫住宿条件好呢，还是大家心怀鬼胎呢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抢房闹剧第二集。要说这明光宗朱常洛呀，也真是个苦命的人。想当初还是太子的时候，就老是遭人陷害，遭人算计，好不容易命大活下来了，等到老爹一死，终于可以当皇上了。谁知道这郑贵妃又占着总统套房不出来，让他登基那天呢都没能住进去。现在好不容易一切事情都摆平了，朱常洛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哎呀，我当这皇上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刚登上皇位的朱常洛那心气儿有点像，怎么说呢，刚出狱的犯人。怎么这么形容呢？皇上跟犯人比，您想啊，总算是没人压着他了，真可谓是拨开乌云见日出啊。可是要说这人没这命吧，您别不信，就不这皇位还没坐几天呢，朱常洛这身子骨就盯不上劲了，一场大病弄得朱常洛连走道都费劲了。那位说了，朱常洛年岁不大呀，按理说不至于。其实啊，朱常洛这病根早就落下了。您瞧，早先朱常洛的亲生母亲不受宠，所以别看他是老大，可这娘俩的日子就没舒心过，生活一直都很压抑。当了太子之后，郑贵妃整天惦记着让皇上把这太子啊换成他的儿子，所以朱常洛整天也是提心吊胆，安稳觉就没睡过。后来这太子的位子总算是稳定了，要是搁别人肯定会抓紧机会扫除障碍，扩张自己的势力。可朱常洛呢，打小啊被这宫廷里边勾心斗角弄得已经是皮了，所以青春无敌那劲头早就没了，唯一的乐趣就是听听歌啊，跳跳舞啊，找几个大美人啊，打发自己的日子。昨天咱们说这郑贵妃为了讨好朱常洛，给他进献了8个天仙儿。这下可好啊，朱常洛更有事干了， 每天迫不得已了，困得不行了，合眼睡会儿，只要一睁眼，这分分钟都得和这八位天仙姐姐一块乐呵着。陈年的积怨再加上纵欲过度，朱长洛这身子骨啊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。这回刚刚亲政，又被郑贵妃这么一胡闹，得这病全发出来了，一下子病倒了。朱常洛一生病，郑贵妃可美坏了，这回呀太后的位子他还瞧不上了，这心里头又开始瞄上了，想什么呢？你朱常洛不封我当太后没关系，等你一死下任皇帝，我逼着他封我当太皇太后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要说这郑贵妃可真有远见，眼瞧着朱常洛病得不轻，这心里头就开始惦记上这太皇太后的位子了。言外之意什么呀？盼着朱常洛早死啊！您想啊，这朱常洛只要一玩完，他那儿子就得继承皇位，到时候啊，按辈分来说，她是皇上的奶奶太皇太后，所以当务之急就得是帮着那个受宠的李氏把她扶上太后的位子。这么一来，两个女人互相扶持着，那这天底下可就是他们俩的了。上回搬出了乾清宫，这郑贵妃吸取教训了，这回干事儿就得小心翼翼的，不能再让别人有任何理由影响她的计划。于是郑贵妃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找李氏联手去。李氏早先是郑贵妃身边的一个贴身侍女，被送给朱常洛之后就像特务一样潜伏在朱常洛的身边。李氏很明白呀，她的价值就在于有朝一日郑贵妃能用上她，而她捞取的好处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只有靠着郑贵妃他才能够一步步的高升。李氏因为打小就跟随郑贵妃，所以耳濡目染的郑贵妃那霸道劲儿，那有心计的劲儿，他不能说全学会了吧，反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，怎么着也是学了八九成了。当时朱常洛有个长子叫朱由校，是一个姓王的选士给生的，按照明朝的祖宗家法来说呀，这朱由校将来肯定能够继承皇位。别看当时李氏受宠，可少了个儿子，这分量就差多了。李氏嫉妒啊，每天瞧见王氏啊，掐死他的心都有啊。这李氏仗着皇上给他撑腰，他是有事儿没事儿就欺负王氏，到后来呀，愣是发展到张口就骂、抬手就打的份上。您说都是皇上的媳妇儿，平级呀、啊，凭什么你李氏对我王氏这么嚣张啊？人家都说母以子贵，到了王氏这儿没跪起来，反而是天天受欺负，王氏心里头憋屈啊，可是又没辙，只能把这苦水往肚子里咽，日久天长的就成了心病了，结果愣是被活活给窝弄死了。王氏已死啊，这李氏可瞧见机会了，既然自己没孩子，那就捡个现成的呗，这样日后才能往这皇后方向发展呢。朱常洛自打当了皇上以后，为了表达自己对李氏的宠爱，是一个劲儿的提拔她，从一个没有名分的侍女给弄成了选侍，这会儿又给提拔成了康妃，还把抚养太子的重任也交给这李氏了。朱常洛这样明显就是偏心眼儿，后宫的女人个个都跟掉进醋缸似的，巴不得哪天自己能中头彩呢，哪怕就是让皇上多瞧一眼也行啊。可李氏呢，人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，也没因为这个就满足了，他的目标啊可不是一个康妃，皇后那才是李氏想要的。人有目标啊固然好，生活充实，但是您定这目标的时候啊，得先考虑一下自身的能力。您想这皇后 是谁都能当的？那自然不是，您得有条件。首先一个，您得出身好，就算不是王公贵族，起码得是个书香门第大户人家。再者说了，皇后得有点学问吧，不能大字不识，问什么不知道，谁愿意找一文盲当国母啊？就这些条件来说，他李氏是一样都不占。早先来皇宫应聘呢，职务这栏里头填的是丫鬟，这个工作只需要埋头苦干，您不用认字，有没有文化不打紧的。可是现在皇后这职务就没这么简单了，所以按照这些条件，李氏不可能被封为皇后。可李氏呢，从来就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足，撇着大嘴觉得挺好，人家有的是自信呢，没文化没出身怎么了？俗话说得好，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，既然通过正当手续咱当不了这皇后，那就来暗的，咱弄点非正常手段。这天呢，朱常洛病病殃殃的喊来身边的小太监，去，你们去把大臣们都给我叫到暖阁，他们要问干嘛呀，你们就说皇上要交代身后之事。小太监一听吓得差点坐地下，身后事，我的妈呀，这可意味着江山要换主子了，皇上是不是觉得自己大限将至了，赶紧的，别耽误，一分钟都没敢耽搁。这小太监马上把几位大臣叫到暖阁，就等着听信儿。这事儿说来也巧了，朱常洛喊这小太监的时候啊，刚巧李氏听见了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李氏绝对不能放过，他得听听皇上的心思。皇后他一定得趁朱常洛活着的时候争取到，现在得宠啊，但凡皇上换人了，谁还会听他的呀？万一这皇上没那意思让他当皇后，他好有时间做下一步的准备。于是李氏就偷偷摸摸的躲在了暖阁的门口。朱常洛到底会作何安排？李氏郑贵妃的计划能否实现？朱常洛这会儿啊，歪在病榻之上，想坐起来都费劲呢。那几个大臣也都是人心惶惶的，屋里边气氛极其紧张，都快喘不上气了。就听朱常洛颤颤巍巍的跟这几个大臣说了：“朕的太子妃死得早，所以到现在我也没能册封皇后。皇长子呢，年龄小，没了亲妈。”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我把皇长子托付给康妃，也是想让这孩子别那么难过。这回我叫你们来呀，就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，我打算封康妃为皇贵妃，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呀？李氏一听，不是皇后，就一皇贵妃，差点没蹦起来心术。嘿，一个老东西，我帮你带孩子哄你高兴，到头来我连点好处都没有。这么长的时间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啊，我没苦劳还一肚子牢骚呢，一个皇贵妃就给我打发了，这不是你在床上跟我说甜言蜜语的时候了。哎呦，气得这个李氏啊，巴不得进去把这朱常洛弄死。光生气没用啊，得赶紧想辙呀。于是这李氏扭脸就跑去找皇长子朱由校了。他找朱由校干什么呀？他这是想让朱由校帮他说话，即便这孩子不是他生的，好歹现在他是这孩子的后妈，有养育之恩。李氏可不是什么善茬，拉着朱由校就冲进了暖阁。俩人一进门，在场所有人呵吓了一激灵，就看李氏哭天抢地的就跪在地上了，看着朱常洛：“皇上啊，您可不能这样对待臣妾呀。”朱常洛听得纳闷啊，什么意思？我怎么腻了？接茬往下一听，这才明白：“皇上啊，臣妾和您的感情如此恩爱，琴瑟和谐，相濡以沫，可到了就封了我一皇贵妃，您这心也忒狠了呀。” 您瞧瞧，站在我身边的皇子，他亲娘死得早，我一直照料他，您应该封我为皇后才对呀。这时候大伙儿哦，这才明白，这李氏跑到这儿是要头衔来了。大伙儿全都拧起眉头来了。朱由校站在一边也不敢言声了。最生气的得说是朱常洛，心说康妃呀康妃呀，你早先就是一个普通的丫头，自打跟了我了，我没亏待过你。该封赏的封赏，该宠的我宠你，就是看在我喜欢你，现在我这重病缠身，打算临死前给你一个好名分，让你后半辈子不愁吃不愁穿，你倒还来劲了，怎么着还看不上这皇贵妃，想当皇后？嘿，这可不是你说了能算的。不过生气归生气，当着这么多大臣，这朱常洛得给李氏还有自己留点面子，所以半天呢也没说话。底下这帮大臣知道啊，这皇后可不是说封就能封的，瞧出来皇上为难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大臣张嘴了：“皇上啊，您看早先这先皇死得仓促，就没来得及册立皇后，所以至今呢，这太后的位子呀还空着呢。现在您龙体抱恙，立后的事情啊先别忙，眼前着急的是您的身体，您先把身体将养好了，比什么都强，到时候不怕没有时间立后。”朱常洛一听，得，赶紧借坡下驴，对对对，寡人得先把身体养好了，立后的事儿啊往后再说吧。就这样，李氏不但没能做成皇后，结果鸡飞蛋打，连皇贵妃也没当成，心里头气呀。朱常洛的病不光没好，反而是一天比一天重了，眼看着快不成了，宫里边的御医啊也跟着着急。以前咱节目里介绍过，这宫里边的御医一般给皇上瞧病开的药大都是以调理为主，药性比较温和。您琢磨呀，万一这皇上吃了您开的药没好，反倒死了，甭管为什么担不起这责任。但是这回给朱常洛看病的这位御医以为皇上是邪热内蕴，就给下了一副泻火通便的猛药。这下可好啊，朱常洛吃完之后一天拉了30几回，俗话说得好，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呀，别说一病人了，就是正常人也受不了啊。到了最后，朱常洛整个人都快虚脱了，摇摇晃晃的，早先穿着跟紧身衣似的，这会儿套身上成袍子了，你就想想这人都成什么样了吧。朱常洛害怕呀，心说这凡人是救不了我了，看来我得指望仙丹了。哎，明朝那会儿特别盛行法术丹药，就看这朱常洛赶紧把几位贴身大臣召唤来，你们有没有什么仙药啊，可以治寡人这病啊。这会儿啊，有位大臣回话了：皇上，朝中大臣李可灼他手里头有仙方，不知道可信不可信。朱常洛一听这个，得了吧，什么可信不可信的，朕都这样了，赶紧的给我宣进宫来。第二天李可灼就带着仙方进宫了。这仙方啊是一颗红色的药丸，就看李可灼见到朱常洛之后刚要张嘴介绍一下，朱常洛也不听了，一把夺过来，甭说了，头一颗咕噜下肚了。朱常洛吃完之后立马觉得，哎呀，这气儿也均匀了，这手也有劲儿了，哎呀，不错不错，果然是灵丹妙药啊，堪称仙丹。于是又管人家要了一颗，咕噜又吃下去了。朱常洛本以为第二天早晨他就能神清气爽的起床，跟那帮美女过逍遥日子了，可谁成想天还没亮呢，宫女发现朱常洛暴毙身亡了。您可能得问了，这李可灼给皇上吃的是毒药吧？还真不是，咱冤枉人家了。这红丸呢就是宫廷里边特制的一种春药， 这种红丸的制法很特别，需要拿这处女的第一次经血，还有夜半的第一滴露水、乌梅等物熬煮七次变成药浆，之后再加上红铅、秋实，也就是人尿，还有人乳、松脂等等这些药物炮制而成，让人吃完之后啊，能处于极度亢奋之中。当时朱常洛本来身子骨就虚，吃了这个药确实有点回光返照这架势，可是一连吃两丸，您想想这不作死呢吗？太昌元年刚刚继位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就病死了，皇位自然而然的就应该由皇长子朱由校来继承。新皇上即将登基本来是件高兴事儿，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伙却高兴不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准皇上朱由校他没地儿住。这话您听着耳熟吧，早前朱常洛登基的时候郑贵妃就守着乾清宫不出来，这回朱常洛生病的时候李氏借着照顾皇上为由也搬进了乾清宫。现在朱常洛死了，他也开始赖在乾清宫不走了，跟早前郑贵妃也一样，你们必须答应我让我当太后，我才能动地方，否则免谈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乾清宫因为有了郑贵妃和李氏一下就成了香饽饽，这两个女人是互相学习共同进步。不过早先的郑贵妃到了也没能达成心愿，那这回李氏能否要挟成功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肩膀前的伙伴，沉默着。